切都比不过好好爱我。你的笑

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体贴有点傻，是我的心里话。

成全我的美吗？左等右等你爱我，不如我爱你，不为谁带来什么吗？